北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在上午的十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来到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来收听和收看来自北京青年广播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袁一，通常都是在下午的五点到七点跟各位见面。非常荣幸今天可以有机会在上午的十点钟感受一下上午北京的阳光，还有在收音机前包括在网络那头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都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当然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酒吧来关注我们上午的这一档职场有高招。那我们也要来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也叫 FASCO， 很多外企的朋友都会很熟悉哈。 FASCO 的业务20还是20部，这个我还想要咨询一下。 确实是20部， 二十部是不是？20部经理林玲，还有18部的副经理孔祥云，欢迎两位。 谢谢。 哎，18和20是表明你们 FASCO 有很多1、2、3、4、5、6、7、8、9、10、11、12、20，或者是甚至更多的部门吗？ 对。 每一个编码的部门都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那个基本上很多企业都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它的组织结构。所以我们的20个业务单元呢，实际上是不同的客户群。组成的，基本上体量差不多。 那方便透露18部和20部的客户群有什么不一样吗？这是 哎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 有一些区别吧，可能是企业的性质，包括资本的来源。比如18部，我理解可能外资企业居多一点，都是500强企业居多。 其实现在也都有， 也会有民营企业， 对民营企业、外资的都有。 玲玲可以离话筒再稍微近一点， okay. 这样方便大家可以更清楚的听到你的声音。可以把话筒移到你的嘴边，对。 好 ，OK。 那今天其实我们今天直播间三位，咱们三个人要来聊的一个话题是，这么近些年以来，大家都会在思考，但是又很难去找出一个答案的问题，就是有关于智能手机对于我们生活的一个入侵。我用入侵这个词儿，虽然加了引号，不能说完全是一个贬义的，因为智能手机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一定是不容置疑的，可是它对于我们生活带来的影响，这个影响可好可坏也是存在的。所以之前谈到过的人际关系，现在是不是变成了人机关系，是很多人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和收音机前包括我们的网友一起来探讨一下智能手机对于我们的生活到底有哪些的变化，好吗？ 好。 两位在生活当中有感受到过智能手机这样的一些设备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恶意吗？先来说不好的吧，我觉得因为好的东西好的地方太多了，就根本都说不过来。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像今年春节的时候，即将要进入春节的时候，很多人在网上发一张照片，说以往回家过年都是这个天伦之乐哈，子孙满堂，大家都围着老一辈的人在一块聊天啊，哪怕打麻将啊，哪怕吃吃喝喝。可是今年的春节，大家表现出来的图片都是所有的晚辈都围着长辈在玩手机。 对，确实，对我的感觉啊，我先分享一下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它会侵占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深度。手机嘛很快捷，但实际上是侵占了我们去跟人面对面去交流的机会。那如果跟家人呢，其实也在侵占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机会和时间。就现在工作很忙，平日里基本上就是早出晚归，到家里的时间就很有限。然后可能是因为手机的这种应用，我们的工作时间从8小时变成了随时 standby。 对， 然后那如果一旦手机响了，各种微信钉钉，那就会剥夺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间。这是我对于手机来讲认为对我来说吧影响最大的两个恶意。 哎，我觉得可以这样，咱们现在现场可以站个队，就是如果说认为手机对于生活是就是帮助大于危害的，那可以站一队。然后如果是反面的话，就像辩论一样，怎么样？ 咱们现在三个人可以分个队。 可以可以可以。 其实我是站，我是站正面的，我觉得手机还是好处比坏处要多。 啊，那我跟您一个队。 这个就有一点点问题了，因为从我来讲呢，就是恶意它一定是有的，会对我们有负面影响。但实际上我也承认，手机给我们带来的社会发展速度、企业发展速度，包括我们自身个人的学习成长速度，都会快很多。 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认为，它一定是一个双刃剑，没有人认为说它只有好处，或者说只有坏处。 对， 但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节目听上去更加的有效，所以其实如果站成两队的话，可能在阐述观点。那这样子，我怕玲玲一个人太孤单，我们俩站一队，我不跟你站一队了，湘云。 可以，您这么快就把我抛弃了， 非常容易变卦的一个队友。那好，那湘云站的这一面就是说，人际关系其实是很重要的，尤其在当下，包括在职场上非常的重要，它有很多的帮助。即使它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的时间，但是你依然认为说智能手机在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 是。 而我和琳琳反而认为，如果能够让我们回到那个写信的时代，也许生活会更美好。 好。 好吗？ 对。 那我们就这样来聊好不好？ 行，咱们就姑且这么聊吧。 好。我加入了一个队友。 对对对对，你看刚才讲到说，就是在职场上面会有很多的软件，很多的应用，让老板方便随时随地一天24小时随时都能知道自己的员工在哪里。我知道一个很厉害的软件叫钉钉。 是的， 我只听说有所耳闻，但是我自己没有用过，能不能方便跟我们来描述一下，你们公司用的是钉钉吗？ 我们公司用的确实不是钉钉，但是确实我是用过钉钉的。钉钉呢， 可以先讲一讲钉钉。 对，钉钉坦率讲，我认为钉钉是一个非常好的便于办公的一个软件。跟微信相比吧，从办公来讲，我用它的这个实用性还是蛮好的。 为什么？ 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它可以让老板24小时知道自己的员工在做什么。 那是对于老板来说很好啊，可是员工认为就…… 对，是的，是的。我当然我首先是个员工啊。那么作为员工来讲呢，钉钉有一个功能，如果我的老板给我发布了一个消息，或我的客户给我发布了一个消息，它有已读和未读的功能， 就是能让对方看到你 是 读还是没读。我是 不是收到了这个信息？那么如果收到了，那其实理论上来讲你就应该及时处理。 对。 但实际上我们每一天有很多事情要做。 对。 那可能收到以后我还需要去处理。那如果没有及时回应的话呢，可能让客户的感受不好。 对，因为你看，像我们上大学时候在学生会那会儿还是短信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最低的底线就是不管发布任何的通知和消息，你一定要回复收到。所以发布消息那个人会在短信的最后说收到请回复，然后如果习惯好的话就一定会回复。可是会有一些人当时看了然后就退回去了，他也忘了回复这个事情，那就会让发布通知的那个人很抓狂。因为如果这个群里有10个人要通知，9个人回了，就差1个人没有回，他必须要追着问你到底收没收到。所以这是一个短信也好微信也好不具备的一个 功能。 可是钉钉呢，就是我作为发通知者，我能看到你已经看了，你回不回复我都知道你已经看了，所以你没有理由或者借口说啊我没看到，不好意思我睡晚了，或者说啊不好意思我太忙了。可是微信当中看到很多的朋友圈里面的截屏，你是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些朋友的未读信息有上千条的。我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我不能接受自己的手机上面有任何一个红点儿，未读我都不可以，一定要把它们全部都消灭掉。但是每个人习惯是不一样的，所以钉钉很好的去弥补了这一方面的一个缺失。 可以说弥补，也可以说这个被人是随时随地的关注到你是否已经读了条信息。 是，所以在工作上面是可以提高效率的。但是我还听说钉钉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叫做夺命连环 call。 对，有效信息如果你没有看或你没有及时处理的话，它可以再叮你一下。然后通过钉的这种工具还可以再电话call到你。对， 这是它自动来生成的一个电话吗？ 它本身具备的功能你必须要去触发一些按键才可以实现。 这是钉钉。那你们现在 FESCO 用的是什么软件来办公呢？ 我们办公有自己的软件。 对，我们 系统 内部 OA 吧。 对 啊， 然后也可以在手机移动端使用。 我们自己内部用的是企业 QQ。对， 但是太清新了，我们不用钉钉。 你是说钉钉太清新了吗？ 不是，我说太清新了，我们不用钉钉。 这个正反两方的这个辩论已经有点倒戈了。 因为大家现在在描述说自己工作当中最熟惯的接触到的一款办公的通讯软件是什么？因为很少会有企业把微信这种软件拿做办公用的。 对， 因为它有太多值得你分心的地方了。一开始是朋友圈，然后现在有小程序， 里面各种各样的游戏，所以很难能够让你能够专心的关注到工作这个时间当中。那像钉钉这样的办公软件，有没有老板说8小时以外可以不用使用的？ 我目前没有听到过， 没有听说过， 也许有，但是我目前确实没有听到过。 自从用了这个软件以后，就再也没有自己的生活了。 只有那种像我们的老板不使用钉钉的，没有那种使用了钉钉的老板，但是说你可以8小时之外不使用的。 所以 Fastgo 老板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我希望他在听。 各位听友和网友哈，我们今天因为两位 Fastgo 都是外企人力资源的这个资深的从业者，所以各位如果有任何在求职上面的一些想要咨询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话题之外来跟我们互动。当然呢，如果跟我们今天话题相关的，当然更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关于人际关系和人际关系这个事情。对于手机，各位一定很有发言权。联络我们的方式呢，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刚才说工作的时候，就是这个软件是老板可以随时知道你在干嘛，然后有没有及时处理客户信息的这样一个东西。那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个人时间，去约个会呀，去聚个会呀，或者是怎样过一个家庭日啊。可是你依然会发现说，即使是你和你最亲近的人坐在一起面对面，你们俩的眼光可能更多的也是停留在手机的屏幕上面。所以你们在家庭当中或者是朋友之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约定吗？比如什么吃饭的时候把手机落一块儿啊，谁忍不住先看就买单啊，这样的。 对， 小规则。 我家里是有的，因为我家里有小朋友，所以那个每天在跟小朋友相处的时间非常的有限， 是 都在晚饭，甚至有时候晚饭也聚不到一起去。所以我们有一个要求，在周末的时候吃饭一定要把手机放到书房，不能出现在餐厅和厨房。对，然后把我们的能够有限的时间都留给孩子和老人。 宝宝多大了？ 宝宝4岁多， 他已经会说话，所以他会就是会吐槽你说，妈妈你为什么总在看手机。 会的。对，我像我儿子对我经常在家打电话就非常的不满意。他会直接表达出来。 他会怎么说？ 他会说，妈妈你一打电话我很生气。他已经会很直接的表达他的观点。对，有一次他说到，我记得那次是在家里打电话打到了9点钟，因为那天回家其实我蛮早的，8点多就到家了，答应跟他晚一点。对，然后这个结果刚刚玩一会儿，他很高兴，其实因为现在的男孩特别喜欢跟妈妈在一起玩。 是。 对，然后电话来了，是必须要接的，也蛮重要的事情，打电话打了40分钟，然后在我的卧房里打的，然后我儿子在我旁边床上。 他一开始可能还在等待你，说这电话很快就会接完。 对，我说你小声一点，这样妈妈可以尽快通话完。结果40分钟，他在我的床上睡着了。我从那天开始，我跟我老公说，我说以后一定要把手机放在旁边，你要把时间留给孩子，这很重要，因为这陪伴的时间很有限的。 对，别说4岁的孩子，就是我们家1岁半的孩子还不会说话，他看到我老在那儿回复信息，他就会指我手机，然后把我手机拽开放在一边，然后让我陪他玩。就是你会有的时候发现说，你一开始会以为说孩子他是不是对这样的新鲜的东西表示出好奇，他也想加入，他也想玩你的手机，后来你发现是你格局太小了，他根本就不想玩手机，只是想跟 你 玩。 要是 你 这个人。 对 对, 对， 是 的。小云这个时候张开了嘴，微张嘴，是不是因为你还不是爸爸？ 不是、 啊， 我的孩子其实比您的孩子还大点儿 啊。真的吗？所以咱们今天现场都是父母，是不是？ 对，咱们这是一个亲子节目，可以。 因为你刚才表现出了一个啊，还有这样的表情。 我是羡慕您的孩子， 啊、 就把手机从您手里夺位放到一边，然后要跟您玩。我儿子是我们一回家之后，然后就先拿手机，他要玩。我和爱人手机都是他夺过去之后，先不有一个旅行青蛙吗？ 但是他也玩旅行青蛙。 其实很多人已经删了，但我还没有删，就是因为我儿子一直在玩。他虽然2岁，但是现在能就是玩的特别的溜。 所以小雨，你现在已经是爷爷了，对不对？ 因为 你儿子养了一个孩子。 对对。 长辈了。 哎呀，长辈了，长辈了，是是是是是，这春节没给青蛙压岁钱，是我的不对了。对。然后所以其实我刚才说这个规矩哈，其实这个规矩其实挺好的，我们家其实也有这种规矩，就是吃饭的时候放在那儿。 但执行了。 但对，但是根本执行不下去，因为那个手机嗡一响，然后你可能下意识你就会去拿。 对。 然后或者有事没事你点一下。 就算一种强迫症。 我觉得就是已经是一种习惯了， 就是习惯，就是 就好像你哪儿痒痒你会挠一下一样，这个屏幕亮了，你就会不自觉的去打开去看一下。 对，甚至它没亮都会觉得它亮了。 对， 就有幻觉。 对，是这样的。所以小孩也是，像我儿子现在两岁，我们是确实觉得他玩手机时间很长了，但是也没有办法。 他拿手机玩游戏，看动画片。 对，看动画片。 那这样很好，就可以让手机脱离你的视线了，你就可以有自己的时间了。 我会找另外一个手机。 我刚刚还想说，你明白你儿子用心良苦了吗？ 没有没有。他主要他但是他也其实也会学习，因为我们给他下载了一些学习的那种软件，他其实也会学，然后自己学现在英语什么的，也会有些单词已经自学，就会已经学会了 啊。那其实还是就是确实我们要承认的是，就是这种智能的设备的存在会让孩子也好咱们也好很多学习和工作的效率是提升了的。而且我不认为说孩子从小就应该杜绝这样的科技的东西，因为他们以后长大的科技含量一定比咱们现在还要更高。如果你现在他小的时候你不让他去接触的话，他就等于输在了起跑线上。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带宽是要比咱们要更宽的，比如说咱们那会儿做作业的时候就是写作业，一定要专心致志，只能干这一件事情。甚至我妈妈那会儿还要求我写作业写错了字儿，拿橡皮擦擦的时候要把笔放到一边儿，不能拿着笔拿着橡皮同时干一件事情。可是呢，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00后啊10后的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他一边在看视频一边写作业，视频还是加速的。就在很多大人看来，看加速视频包括加弹幕什么的根本没法完成，可是呢人家依然可以保持成绩很好，就说明现在人类在进化，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承认的一件事情。 对，是这样。 对，那个弹幕我是看不了的， 跟不上。 你们都跟不上吗？试一试，适应一下就好了。 我觉得弹幕会影响我去看，就像你说的专注度，看对，你会影响我看这个电视本身的专注度。 嗯哼，可是弹幕 有时候弹幕比那本身要好玩。 是不是？是不是？ 你怎么说弹幕很有意思？ 只看弹幕，不看那个剧情。 弹幕可以给你提供很多，就是剧情以外的信息量了，是吧？ 对对对，反正会有一些知识点。 对对对对。我们今天在聊人际关系和人际关系哈，各位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来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当然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 FASCO 的资深的这个人力资源的从业者，所以各位有任何跟求职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互动。当然中国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开创者和领先企业 FASCO 呢，现在已经推出了扶幼直上民企实习和就业计划，利用 FASCO 30多年来积累的万余家优质企业客户资源，提供长期优质的实习就业岗位，未来还会提供各类求职讲座、面试辅导等等。关注扶幼直上民企实习的微信公众号，看尽各类企业实习就业岗位的招聘信息。 FASCO 扶幼直上 For you for future。这个你们在面试很多人或者说接触很多从业者的时候，求职者的时候，会问他们跟这种什么智能软件呐、包括说什么智能软件对你的生活的侵占啊，这样相关的问题吗？还是说只问和职业相关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应该我是没问过， 我也没有问过。 对，也许在就像你说可能未来的科技含量很高了，可能确实需要问是会使用一些软件，但目前为止不需要，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不问他也会 啊。所以就是像手机对于员工也好或者对于从业者也好，它到底是一个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排位，对于你们人力资源这一块来说是你们并不关注的一个话题是吗？就你们不会考虑说这个事情对于求职者来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觉得它还比较私人的吧，这个手机的使用。而且就日常其实用比较多的可能大家微信啊电话啊什么的，我觉得就这些的话一般大家在工作当中其实都是会配合的，包括可能在课余的时间，就工作之余的时间，比如说有什么紧急的事情给打个电话，我觉得也不会说排斥。 你们身边没有那种就是平时看到的时候手机一直在手上，但是打个电话的时候却没有人接的这样的人吗？ 也许我没发现。 我身边很多这样的人，就是你前一秒见到他的时候他手机明明在手上，可是你给他打电话他不接， 他在用手机处理其他的事情是吧？ 他不是故意的，就是他是习惯。 就 他可能真的，他可能真的没有听到。 电话本身并不重要了，就来电并不重要了。Uh-huh. 但是手机在手上很重要。 对，只是手机在手上，但是它使用并不重要。嗯。所以你们在做培训的时候，会要求说求职者一定要去关注到老板给的信息，一定要及时回复呀，或者就是这种基础的要求，会去反复的去交代吗？ 其实这个会交代，但是我觉得 已经没有到很重要的地步了，因为所有人都 会反复交代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职业素质吧。 哦， 啊、 对吧？是不是？ 对。 包括现在有很多人，因为手机里面微信有很多很多群嘛， 嗯、 然后有一些群你会关掉他那个 啊对 来信的提示、 啊对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一旦 at 了所有人，其实你是会有一个红点的提示的。所以我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已经 at 到你的时候，你不可能看不到这个群的消息，可是就是有人看不到。 就是你刚刚提到有人可能有上千条被读的，哦、也许也有还有很多艾特他的人，但他依然不读，也许也是一种习惯。 你们身边没有这样的有上千条没读的人吗？ 有 吗？ 有，我家里 有 很多 有未读的。 对，像家里老人呢、啊，或者说我身边确实有很多未读上千条未读的，我也看不下去、哦，但是那就是一种习惯，就好像我们会习惯一定要清掉，他会习惯。就我觉得可能我的感觉是因为这个信息实在来得太快了， 嗯哼， 这个有些人并没有准备做好准备去适应这种信息迭代的速度， 嗯， 也许是这么一个原因， 嗯哼，嗯， 但是也挺忙的哈，1000多条未读， 就是我觉得可能不 是 因为忙，是因为太多年没有清理了， 就积累，也是一个注重积累的 人，可能是从微信有开始到现在你就， 那也不容易才攒1000多条，嗯，因为我觉得一般艾特到的话，就感觉有点像被点名似的，那种可能一般就会做回复了，因为其实确实群太多了，那而且大家动动手指发个信息太快了， 嗯、 有时候一下 对吧？尤其春节抢红包的时候，一下100多条瞬间就出去了。 对，也、嗯、有很多是，比如说一些社区的群啊， 嗯、 有一些会发一些消息，他会艾特全部人员， 对， 有、嗯、可能会忽视，会关注的不那么及时。 嗯，所以咱们几个都算是那种机品比较好的人，我暂时称之为机品，就是说你收到消息一定会及时回复，然后会清理，对不对？因为人说人品啊，酒品，我觉得这算机品比较好的。我身边就有很多机。品不怎么样的人，所以两位有没有计算过平时大概在手机上会花费多少时间？如果一天还是按照24小时来算的话，不要除去睡眠时间，24小时一天，手机大概占据多长时间？是不是除去睡眠时间，所有的时间都在手机上？ 这个其实很难统计，因为我觉得手机最大的一个好处啊，可能就是一些好处，它会让我们去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而碎片化的时间不好统计。嗯，就包括我有的时候在 office 里面去用电脑去处理一些事情，其实电脑上会屏幕会登钉钉、 嗯、 会登微信，你其实还是在用一种移动的一种手段去做一些处理，所以这都是时间。 嗯， 没统计过，确实没统计过， 没有统计过。 对， 其实就是它已经是一种生活和一种工作的一种方式了，它已经融入到这个日常当中了，所以也很难就是把它剥离出来，说我统计到底是多少个小时多少小时。 嗯嗯，开会的时候如果你们的下属或者同事一直在不停地盯着手机，可是明明那会儿比如说你们在发言或者领导在发言的话，这个会有问题吗？在你们的公司里， 我觉得会有一些问题，因为在开会的时候往往都是大家用一个比较聚焦的时间去处理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在开会是会在会前提醒大家尽可能要集中精力 啊， 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呢是可以搁置再处理的，那只要及时回应就可以了、 啊、 会有提醒，但确实也会有存在这种情况。 嗯、啊、哈，见过下属在玩游戏的状态吗？在工作时间？ 嗯，见过， 有过、 嗯、 会怎么处理？很好奇， 有时候就加入一起玩吧。其实我觉得还好吧， 很棒很棒。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你不是说非得盯着人家一天，你就得给我干活。我觉得有一些弹性还是可以的，因为你不能说人家在工作时间可能稍微放松一下，但是你要看到人家在8小时之外，人可能还要加班加到11、12点。 嗯， 那你不能说那个时候你忽视了， 嗯， 然后呢你就盯着人家就玩那可能几分钟的游戏，然后一直喋喋不休。 嗯， 我觉得其实这样也不太好。 那你算是一个好老板、哎、 对呀、啊。这个节目播出以后、 嗯、 我很多部门都跑你那儿去了。 不 玲玲，那你再补两句。 没有了没有了，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孩子90后也有很多90后了，90后孩子我觉得管理方法呢不能就是很严肃，那是很难融入他们的。一般来讲像这种情况可能因为我不会玩啊，我认为没有参与，因为我不会玩，更多可能会开心的聊几句，哎这是什么东西， 其实这种沟通，我认为小朋友已经感觉到了这个时间并不合适，他会选择一个休闲的时间去处理、去玩这些游戏。但如果经常遇到这种情况，那我认为这个工作岗位分工是有问题的。他有那么多时间的上班时间去处理，当然我觉得小明说的对啊，可能从一个人性化的 leader 来说呢，是要关注上班时间要高效，那么下班时间如果小朋友有付出的话呢，是有些其他的方式弥补一下。 两位都有各自的这个领导的风格和艺术哈，但是相信在你们手下干活的话，应该还是比较轻松和就是比较自由的和舒适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你们会去就是对待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对待员工或者说下属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吗？因为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突然想到我自己的妈妈。我妈妈是个老师，她对学生特别特别有耐心，然而我的童年却是非常的黑暗。 好像都是这样， 是不是？就是好像人没有办法兼顾到说我对我工作的伙伴和对我的家人是同样的 nice， 就要么就是对伙伴不 nice， 但是对家人很 nice。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所以我想问问你们俩对家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我从心内心上呢，特别希望我能够把工作跟家庭分得很开，就是尤其在心态和这种回家以后那种亲情的处理上。但坦率讲很难，就往往是可能家人是你最亲的人。这个话题我跟我老公交流过，就是最亲的人往往是会成为彼此的垃圾桶和发泄的一个渠道， 所以你会把一些不好的情绪倒给他们。 会有， 对。 但是现在还好，我在跟我儿子关系的处理上呢，因为这个阶段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 对， 我会把所有的耐心回家的耐心都留给他，所以 然后把所有的垃圾都给老公， 老公比较惨。 那祥云是垃圾桶吗？在家里？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那个垃圾桶。但我对小孩有的时候确实还耐心还是有一点欠缺，因为可能孩子比较小，有的时候。 爸爸好像都这样。 对，你比如说就像玩手机啊， 相处 你明明你该刷牙该睡觉了，但是他就是在那玩手机。有时候你说了好几次，但是他还是没用，因为病他还很小嘛。 对呀、啊，而且你想 你 自己，对呀、啊，你自己呢？该睡觉的时候你一定睡觉了吗？ 对对对，是这样， 对对 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发完火之后也会陷入深深的自责。啊，总是这样。 所以两位都是在职场上面非常 nice 的老板，但是回家以后可能都有或多或少对就是家人有一些自己觉得小内疚的地方。 确实是， 每一个在职场上面打拼的超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就是小小的负面的对于家人的一些愧疚。 对， 今天我们聊人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所以如果你在这个话题上面有跟我们一样想分享想吐槽的话，都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上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稍后继续在下一个半点回到职场有高招。 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宜，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之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上午的10: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职场有高招，在 FM982 和 AM927，欢迎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袁一，也再次欢迎一下今天现场的两位嘉宾，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是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业务20部经理林林，大家好。 我是 FESCO 祥云。 FESCO 离我们这儿其实挺近的，是不是就在那个 亚宝路？ 亚宝路，对，就是东二环。走二环的时候，那路边就有一幢楼是 FESCO。 对， 因为我是个路痴，我怕我说错路名，你知道吗？ 我们原来中午在还去日坛公园遛弯，还碰见过王东老师。 啊，也就是说我们974的那个主持人哈。你们也去日坛遛弯啊？那咱们以后可以经常中午的时候一起遛弯。看来工作好像都不是很忙的样子。今天我们聊人际关系，还是人际关系这个话题哈。智能的设备对于我们的生活到底侵占了多少，还是说帮助更多？我们重新再确认一下这各自的队伍哈。刚才支持人际关系更多的是祥云，对吧？我和林林是更支持人际关系的，可能是因为我们俩都是很温情的母亲，希望能够抛弃手机，更多的陪伴孩子和家人。而祥云呢，是这个职场上也好，生活当中也好，雷厉风行的超人爸爸，所以可能把事业放在更高的位置。 对，咱们今天姑且就这样吧。 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可以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生活也好，工作也好，手机都占据了我们哪些的时间，讲到工作当中会使用一些沟通的软件，包括生活当中的家人小朋友，他们也会或多或少的去用这样的一些智能的设备来充实自己的生活。我其实之前有跟我们家孩子立过一个规矩，说每天比如说看动画片就是一集，或者最多是两集以上就不可以了。然后后来发现这个事情，就是当他知道的越多，他就打开的是新世界的大门就越大，就无法控制住。但是呢，孩子好像他的可塑性还是很强的，如果你就找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玩具啊，或者说游戏啊，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的话，过几天他就把 iPad 这个事情给忘了，把手机这个事情给忘了。 是的。 你们在家有尝试过用其他的事情吸引他的注意力，不让他去养蛙吗？有吗？ 您那是不是一个女孩啊？ 男孩。 男孩哈。 嗯。 啊，那您那孩子还是天使宝宝，看来。 是吗？ 我那 好像。你家也很执着，是吗？ 很执着，很执着。嗯、就你会给他。 你尝试过吗？ 也会，但其实是这样，他的本身他的关注度其实是有限的。你比如你给他开个电视，他可能看你想让他看一个小时，他可能看半个小时，他就玩别的去了。 对。 啊，但是像您说那约定，比如说一集两集，其实这个也会约定，但是我觉得他其实不太会懂，就是到底一集和两集到底是什么概念啊。而且你看完一集《小猪佩奇》，然后转过去又去看一集《小狗汪汪队》，看完《小狗汪汪队》再看一集《Pocoyo》，这一下就三集出去了。 就是他已经会自己操作了，是不是？ 他会点。 嗯、 啊，他会说啊，天线宝宝啊， 嗯、 啊，汪汪队啊，他会说，嗯 嗯哼，所以其实还是因为你没有时间陪他玩，所以你就说，哎，算算，你看吧。 也不是，我有时间陪他玩。 你有时间？ 啊、我有时间陪他玩。 那他在看的时候，你在跟他一起看吗？还是你在干别的？ 我会坐那儿陪着他吧，但是我可能会看手机。 那玲玲呢？ 就是，就首先啊，宝宝那个在看这种动画片的时候，他是特别期待有父母陪同的， 是、uh-huh. 对。但是我跟小雨很像，就手机会在身边， 嗯、uh-huh. 对，会有这种情况。另外，就刚刚说那种情况呢，就是那个，我觉得这么大的孩子呢，iPad 或者说手机对他吸引力大，是因为它的色彩很绚烂。 对， 就小朋友现在他不懂，有很多事情是不懂的，所以你一定要父母植入一些， uh-huh. 比如说乐高游戏。举个例子啊， uh-huh. 我觉得至少我们家。也是儿子，男孩可能对乐高要去比较感兴趣，所以现在呢，你要一旦让他去玩起这些游戏的时候，他确实会把 mini 啊 iPad 忘记了，然后就不会去跟你主张说啊我要去看这个东西，所以每天跟他试的纪律是有用的。 你看啊，咱们仨成年人在说怎么帮孩子解除手机依赖症的时候头头是道，可是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是不是？你看孩子在看电视的时候，本来我们是陪着看着一起看的，就他哎，正好你有事儿干了是吧？好，拿起手机，他在看电视的时候，咱们单手机在干什么？现在咱们一起回忆一下，是在处理工作吗？是真的全都在处理工作吗？ 不是，确实不是，反正我不是啊，对， 也不是， 对。我曾经在那个陪我儿子在看动画片的时候，我在玩跳跳， 跳一跳，对，还有什么什么糖果传奇呀、啊、之类，什么吃鸡，应该是男生会玩的游戏。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手机，相比对小孩的吸引力，其实对这个中老年人的吸引力其实更大。 啊，然后现在吐槽完孩子，开始吐槽父母了。 我其实这在上这个节目，我就是深深的，其实是想对我父亲。表达一种这个一种期望吧， 请开始你的表演。 对，我因为这个手机，我发现这个对中老年人吸引力其实更大，而且像您刚刚说那负面的影响，其实很多电信的诈骗的群体可能就是这些中老年人。 对。 刚刚接触智能手机，然后其实可能还没有办法玩得很溜的时候， 嗯嗯， 这个时候不好的事情就袭击到他们身上了。 嗯哼。 而且呢，这个他们。没有经历过就这种，因为咱们其实是从比如最开始的电脑到这笔记本到手机一点点过渡过来，其实咱们是经历，但这些老人他们突然就是进入这个一个智能化时代， 对， 所以其实对于他们吸引力更大。我是眼见着就是我的父亲从这个玩手机熬夜啊，从单眼皮一直发展到三眼皮、啊、现在已经往四眼皮的道路上在发展了。 说的也没用， 下垂嘛，他就看老看手机盯着，就对眼睛很不好。 嗯哼， 但说了也没用，因为确实好玩，老人也觉得好玩。 就是我现在会，我妈妈有这样的问题，我父母也有。我现在会跟他讲说，你现在能理解我小的时候你不让我玩电脑游戏，我偏要玩。 对， 你不理解的感受吗？现在咱俩换了一下位置，我也不能理解你。 老人也在经历那个过程，其实 对、 嗯、 对，因为就像你说的一样，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接触过这些新鲜事物，是突然进入到一个信息爆炸的高科技爆炸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就是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嗯。 太多新花样了，嗯， 接下来就是怎么样管理自己了。 对， 让老年人管理自己也是挺难，因为老小其实和 孩 子是 一样 的。对，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在职场上打拼的咱们的这些中流砥柱们会在假期过后以后长舒一口气说啊，终于我可以上班了，因为在假期的时候又要管孩子又要管老人，很难管理的两类人群。然后相比在职场上面面对的那些工作伙伴们，可能是他们更加能够通情达理一些。 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哈，都是来自 FESCO 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的从业人员。那 FESCO 呢，也欢迎大家去关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福佑直上民企实习”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可以看清各类企业的实习和就业岗位的招聘信息。包括好像有一个微信账号是可以关注一下的，是吗？招娣是你们的同事？ 不是，那个不是 啊。总之吧，可以添加一下招娣的微信15801552030，让你的职场更职业。我们刚才讲的其实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细节，因为既然是职场有高招嘛，跟职场相关的一些话题也要聊一聊。手机对于职场的一些影响，或者说在职场当中的一些作用。我刚刚问到过说，开会期间如果员工一直拿着手机，这肯定是一件不太礼貌的事情，你们也会友善的去提醒。那比如说在职场的哪些场景下面，你们认为手机也不太适合出现？ 我觉得在培训吧，也是职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培训的我自己的体验是说，我在公司我们还蛮注重培训的。那我参加了一场培训，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是，对我的收获，当时那种体感最好的就是手机收走了。对，一整天的时间，当时我们很慌张的，因为那天有很多事情还是要跟进，还是要处理，但是我们的院长要求必须要把手机收上来。那天的培训的效果非常好。对，所以我的感受啊，在我觉得在培训的场合，如果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还是建议要把手机收掉，然后这样才，因为培训呢，其实公司投入很多资源， 对， 然后我们的员工也用自己的时间，很宝贵的上班时间或者是周末时间去听，最好还让两边的这种价值发挥到最大，那么手机拿走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一整天的培训之后，当手机回到你身边以后，你花了多少时间去处理手机里面一天未处理的信息？ 已经记不清了，但是一定要先处理很着急的事情。对，但我的感觉是说，事情处理只要你回应了，对方还是能理解的。 每一条信息都会先回复说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在培训， 没想到手机收了。 对，手机被收走了。 对， 就是玲玲觉得培训的时候最好可以把手机大家统一的管理。 对， 这样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全情投入到这件事情上去的。 对， 小雨你觉得呢？职场上还有什么样的场景你觉得手机可以不用出现？ 其实手机我觉得要，其实刚刚培训说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确实收到手机挺好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其实还更是希望通过人的就是自己控制这种能力来实现。然后 我对自律这两个字真的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对，因为你要完全通过这种外力的吧，就让人会有一些抵触心理，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反正是会，因为这是你自己的私人物品，然后突然有一个人把这东西都给你收走了，就是你自己会心里有些不舒服，所以 你是那种跟朋友吃饭也不会把手机落在一起的那种人吗？ 不会，我是其实前两天我出去吃火锅，然后我看见那个火锅店那老板娘，然后一到了那个开工的时间了吧，然后下午可能四五点钟要开始上人了。然后他就哇收了一摞手机，把那个后厨的还有服务生那手机都收走了。但当时我看到之后，其实我心里说实话我是有点不太舒服的，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大家都就那高峰的时间，其实大家都知道那饭馆是什么情况，很忙的，服务员恨不得都跑着给你上菜这种的。然后呢，大家可能揣着手机也不太会有时间去看，而且我是觉得万一，因为现在大家都会拿手机联系嘛，万一比如说这个人家家里这小孩或者说老人出现一些什么突发情况，你给人收走了联系不到，那这样的话这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企业工作当中或管理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如何的更人性的去看待这个手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比你强行的去收走或者控制，我觉得这个更要好一些。 这个确实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虽然说一定要职业化，一定要专业，比如说我们直播就是要求不能带手机，当然因为在青年广播的直播间我们要用手机来做互动，这是没有办法，但是其他的我们的直播间都是不允许带手机的。可是包括像我们这种新闻传播单位，就它必须要求24小时一定是随时开机，哪怕是你休假的过程当中，你们应该有体会，就是你的手机不可以是处于无人接听或者是无法联系的状态的。但是你说要真的给了这样人性化的自由度以后，很多人会无法控制自己，比如说餐厅这种事情，当你作为一个顾客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厨师或者说一个服务员，他在很忙很忙的过程当中的间隙拿出了手机，哪怕只是看一眼时间，你作为顾客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好像我的消费不被得到尊重。 对， 你一定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小 云 说的就是如果是 紧急情况， 对紧急情况的话这也是有道理的， 就可能更多还是在生活当中需要靠自己的自律来做， 对 很难。还有一种场景可能它不是职场上的场景，就是作为妈妈嘛，就是我曾经看过一些视频啊，妈妈在带孩子出去玩，我们叫遛娃的时候在看手机，然后出现了一些非常不好的情况， 很危险， 很危险。对，所以如果有机会，也借这个机会能跟年轻的妈妈说一下，这个时候要管好自己的习惯。 可能你稍微一不留神，孩子被人抱走了，或者出现了一些意外，摔倒了呀，或者怎样的。 其实包括开车过程当中也是，然后玩手机，其实很危险。然后或者是有时候等红灯的时候，你可能你已经把手刹拉上了，但是你一看手机那灯变绿了，然后 不知道， 对你不知道，其实也会影响到这个后车这个通过嘛，但是现在好像也没办法，像您出租车司机，我有时候看车上前挡挂三四个手机， 因为了接单， 是啊，两只手都不够使了，恨不得脚都快上去了，看那个接单嘛，要抢单嘛，但其实也挺危险的。 你们在生活当中要是打到类似这样的车的话，你们会提醒司机说你们不要看手机吗？会说吗？还是说你就是 也不会吧？但是影响人接生意了， 你就会替他看路。 对，我会替他看路。 我会跟那个司机聊几句。哎，您这是怎么操作？好厉害！我就是见过，在杭州见过很多这种司机，两到三部车同时进行。 对，就是同时进行。 夸张。 但其实确实还是挺危险的，这样。 对。我们先说很多生活当中就是自己见到过的或者自己经历到过的一些。就是比较夸张的一些场景，就现在聊起来的时候觉得挺好笑的，但生活中真的随处可见。所以因为我和玲玲是支持可以回到写信的年代的嘛，说点好处吧， 会有， 然后对挽回一些就是手机的面子怎么样？ 好处呢也蛮多的，就是碎片化的时间被充分的利用起来了。现在我并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菜市场买菜，也买过，但是大部分时间可能会通过网购的方式来实现，包括生活的日用品，就是商店很少去了。 哎，可是同样是女生啊，因为就是都是爱买买买的性格，你会觉得说因为网购店就是电商的存在会让你丧失了就是逛街的乐趣和冲动吗？ 乐趣不会，但是确实你有的时候需要权衡时间和你这个乐趣，你要选择哪一个，因为大部分现在时间确实很有限，最宝贵就是时间，我更多会选择把时间节约出来。 哎，可是明明就是有了这样的智能的设备以后是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的，按理说我们的休闲时间应该要多出那么一些些才对，可是你会发现说你的时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对， 就以前你会把逛街这种事情作为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事情， 是的，是的， 约好了跟小姐妹约好，或者跟老公约好说，哎，这个周末我们去逛一下街。 对，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娱乐活动了，然后想要什么随时手机上点两下东西就到家门口了，甚至我现在很享受下单的过程，但是这个快递收到了我连拆我都不拆，就知道啊它到了，如果不是很急用，对，如果不是很急用的话我都不拆快递。那再往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都无法想象，这种变化真的我自己有时候就是反思过来的时候觉得还挺可怕的。 其实就是习惯了，一开始觉得网购还挺新鲜的，但是现在就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了。 生活方式， 对 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人际关系和人际关系吧，其实我觉得有两个概念，就是说，我觉得手机呢，其实现在不仅仅是一个沟通的工具了， 对， 其实手机它是一个很多东西的一个载体，就包括 你的信用卡的信息， 对， 你的电卡、水卡、各种卡型 都 在上， 都在这里边。 对，还有你的照片、你的通讯。 之所以智能机能实现这么多的功能，其实这跟我们现在这种商业模式、经济发展的这种状态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你没有这些技术或者商业模式这种支持，其实你手机能实现的功能其实也有限。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手机其实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沟通的一个工具了。这是第一个概念。另外一个，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人机关系的密切吧，其实也不等于我们就是丧失了人际关系的这种能力。包括刚才其实跟那个林姐，就是您问林姐那个问题，说你逛街有没有快感，其实还是会有幸福感和快感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习惯了网购了我们就觉得丧失了这个逛街的乐趣了，其实就一种选择啊，就我们生活的方式。 对，它其实可以让我们更好去安排自己的时间，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好像实现的 很难， 不太多。 可能更多是因为它填充了我们的碎片化时间，所以你又有很多选择。我经常就本来想要打开邮件回复一个什么东西，打开了以后，然后它正在那儿下载，哎，时间挺长的，那我先跳出去玩一个别的什么东西吧，然后就忘了我刚下载的东西了，经常这样。所以很恨自己，捶胸顿足。今天在讲这期节目的时候，就反思了自己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 还好，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是现在的科技还是没有到那么发达的程度。 又回到了对手机吐槽上。 我觉得手机是好东西，但是就是还是可能未来科技其实还可以更发达。 嗯，对，你们设想过吗？以后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可以来畅想一下。 可能，其实我觉得手机现在也不够方便。我要有一个机器猫呢，我就其实就机器猫能帮我干好多事儿，我就不需要手机了。我就现在手机还要亲自操作。那以后我比如我有要有一个机器人，或者我要有一个那种伴侣性的那种的。那种什么宠物小精灵之类的东西能研发出来的话，那可能我就让他干了。 或者是一个头盔，他已经接收到你的信息， 都可以， 脑电波 可穿戴的那种的嘛，都可以。 对， 我觉得只是现在科技还没有发展的那种程度， 也许到我们的下一代， 对， 有可能会实现， 会有机器猫了。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跟我爱人在聊的时候，在说这个我们的孩子未来的从业方向是怎样。 对，这个也是 是 每一个当父母的都会思考的问题。 对，科技会发展速度非常的快。 对， 可能现在很多行业都已经消失了。 对，所以你们，我有时候想过说，也许现在我们在吐槽我们的父母，然后他们对于这个科技的这种接受度 对 没有那么高，然后处理的没有那么溜，可以把一切的跟科技相关的东西都玩坏。但是可能若干年以后，等到我们老了的时候，孩子也是这么看我们的。你们怎么那么办？怎么那么蠢？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更得玩手机了， 不能被淘汰， 不能被时代所抛弃。 保持自己的带宽是要这样的一个速度， 是这样， 至少是越来越宽，不能是越来越窄。 好吧，回去我试试弹幕。 谢谢两位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话题当中哈。祥云不是第一次来，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吧？玲玲是第一回来，是吧？啊哈，也希望以后经常可以在这节目当中，可以以后我可以都有机会来代班这个节目，然后也可以有机会再次见到你们。今天很巧，直播间三位都是。对父母的身份，所以聊着很像是我在聊自己下午三点五点到七点周三的那个母婴节目，感觉在聊说这个育儿的一些这个经验的交流。再次感谢两位， 好， 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职场有高招，在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当然也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稍后的更多精彩节目。那么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加入到关爱青年计划，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稍后还会有其他的更多精彩带给各位，稍后见。